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2日，港铁公布铁路资产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检讨结果。 立法会通过五年内向马会征收120亿元额外足球博彩税。 政府探讨于新界北新市镇和文锦道发展区扩建环保园。 巴黎有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增至37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08，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上年咧喺港铁嘅油麻地站同埋将军澳线咧都有列车或者月台有一啲嘅零件嘅松脱啦，咁啊导致列车有一啲嘅事故发生嘅。咁啊港铁喺之后咧就成立咗专家小组，系检讨铁路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制度呢两样嘅范畴嘅。咁啊历时6个月咧就完成咗啦。咁寻日港铁咧方面咧就港铁嘅报告提出咧有5个嘅方向系落实嘅，点样去加强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制度咧？包括就系话未来5年。投放超过650亿元，系作为铁路设施嘅更新同埋保养维修啦，加快应用创新科技喺铁路嘅服务啦，同埋资产维护啦，强化风险预测同埋管控，亦都提到话咧克服人手挑战啊等等。咁另外有一个点咧，大家喺传媒嗰度都比较关注嘅，就系佢提到话争取系延长收车之后嘅铁路维修时间，积极应对黄金两小时嘅局限。咁即系咪意味住一啲服务时间都会受到影响咧？咁港铁就话将会审慎研究啊，提早收车时间或者系延迟头班车嘅时间。咁亦都强调话喺服务乘客啦，同埋保养维修作出平衡嘅，会选择对乘客影响最少嘅车站日子同埋时段咧，调整服务时间。将会对乘客的影响是减至最低的。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呢个时候，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早晨。 系早晨， 萧乐 文，早晨各位 听众。早晨，陈恒斌。今次5个嘅大方向啦，你觉得得出嚟嘅呢个检讨结果系咪对准咗之前讲嘅一啲嘅事故提到话，譬如一啲资产管理啊、维修保养啊，5个大方向，你觉得同唔同意啊？ 今次嗰5个方向咧，都系由专家同埋监督嗰度咧系提出嚟嘅。咁提出嘅嗰11个要点啦，咁分为5组嘅意见咧，就港铁话佢全接收嘅。咁首先加650亿落去咧，或者系每年投放650亿落去咧，咁相对于佢之前嘅开支咧，就加咗20%，即系大概喺5年里面佢加多130亿左右嘅开支啦。咁去做保養，當然資源充裕咗咧，係比較好嘅嚇。另外咧就係提用科技啦，咁引入一啲風險管控嘅電腦系統啊、AI 啊，甚至乎記錄系統啊，咁呢樣嘢係有必要嘅，因為過去咧我哋都提到，港鐵喺路邊嘅一啲支架點解可以係老到完全連港鐵自己都唔記得咗要維修咧？咁所以喺成個嘅系統裏面咧，有一個電腦嘅記錄。咁用一個風險為本嘅模式咧，係去做檢視。咁將嗰個原先係風險為本咧，就係睇列車嘅。咁睇埋列車周邊嘅設備咧，呢個係好嘅。至於好多人關注嘅就係話提早收車嘅問題。咁我相信呢種就唔係經常出現嘅。如果間中出現咧，其實我哋都試過喺紅磡站嗰陣時係試過提早收車一段，可能每個星期做一次，咁就用一個短嘅時間，可能一個月4次咁，跟住之後就冇啦。咁樣咧，我相信大家可以接受。若果咧完全係每日咧都係提早收車，又或者延遲開車咧，我相信影響就會非常之大。咁但係我同港鐵嗰方面了解咗咧，佢都只係間中嗰種嚟嘅，就唔係長時間係將嗰個收車或者開車時間咧係延遲咧。咁呢個影響咧，相信係會比較細啲嘅。咁我覺得即係為咗安全啲，大家都可以接受嘅。 我先讲未来五年投放嗰个金额先，你自己觉得足唔足够系应付而家要换嘅一啲设施啊，或者系保养维修啊？亦都有人讲啊，会唔会对港铁都造成一啲财政压力咧？虽然港铁而家就个说法都系话唔会影响到个票价嘅，呢、這个市民或者外间嘅担心又系咪合理咧？ 首先一样嘢咧，就650亿投放咧，就比佢原先加多100几亿到吓，咁加100几亿加25% 咧，就系、是、分五年，咁即系话每年咧都系即系多咗10几亿啦吓，咁呢啲嘅开支，我相信咧就对港铁嘅财政应该唔会有太大影响，咁但系咧我哋都唔想去转嫁落市民嗰度啊。因為如果我哋轉嫁到市民咧，借頭借路又話要呢樣嗰樣咧，咁就我哋唔希望有呢種情況嘅。咁我哋都係跟翻個可加可減機制咧，咁喺票價上面都唔會考慮呢啲要點。咁但係咧就650亿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港鐵就會行科技嗰條路線嘅，因為佢哋會揾好多唔同科技嘅產品啊，又或者同應科院嗰邊咧去合作，去揾一啲可以應用到落個港鐵嘅系統裡面嘅。咁我見到就嗰、那個用法咧都係合理，加上咧佢會用啲錢嚟買多幾部嘅維修工程車咧。咁係開多幾隊啦，夜晚可能用黃金兩小時，係去多唔同嘅地方做維修，同埋維修項目可以加多咧。咁呢個方向我都覺得係正確嘅。 頭先講到話即係黃金兩小時啦，咁啊呢個就涉及到即係喺一啲列車服務之後收車之後咧，其實港鐵就話即係扣除咗一啲嘅安全保護程序啊，或者完成工作之後要清翻個牆嗰啲嘅恢復時間咧，其實每晚得2个钟头嘅維修，呢個就叫做黃金兩小時啦。咁我見到報告都提到就係話，隨住東涌綫延線啦、洪水橋站啦、屯門南延線咧，同埋東鐵嘅古洞站等等咧，喺現有嘅鐵路線上面連接新鐵路項目嘅工程推進，就話需要喺一啲嘅非行車時間做唔同嘅測試啦。咁就相信未來唔同年份，喺個別時期，無論喺市區線、機場快線同埋東涌線嘅非行車時間都求過於供嘅。頭先你就話，如果一啲短期性嘅即係可能影響到服務時間嘅情況，你可以接受啦。但係港台線係咁多線陸續都會推進嘅時候，會唔會？未必是頭先所講的短期，而是可能影響服務時間都會相對大規模啲，或者係長期。如果是咁，你又會點樣睇或點應對咧？覺得 我認為咧就如果長期咧真係會影響，因為我哋香港咧絕大部分人咧都是用鐵路嘅。咁若果有時夜收工，又或者要翻早班嘅朋友咧，咁因為呢種情況咧就會受到影響。咁所以我首先一樣嘢咧，就希望係如果要做呢類嘅工程係短暫，而且仲要係喺即係非上班時間㗎，咁就會比較好啲嘅。咁至於過去我哋喺紅磡站嘅時候咧，都係選擇喺非上班時間啦，而且係一個短期，可能一個月之內，可能有幾次，咁而又有提早通知嘅。咁我覺得咧，如果係要喺條線上面做一啲上空嘅工作，又或者因為我哋要擴建一啲站咧，而係需要橫跨條鐵路，係需要延長少少時間咧，咁我覺得呢啲我哋都理解嘅。咁但係若果你話喂嚟緊有好多條線，咁有呢類嘅工作，咁一方面我哋都要睇下佢交上嚟嘅方案係點啦。咁但係我目前為止，我同港鐵去磋商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哋都同我講唔係一個長期嘅。咁我覺得如果唔係長期，大家都可以接受。 Okay. 你覺得如果所謂即係提早收尾班車，或者提即係遲啲開個早班車，嗰、那個幅度或一個時間係幾多？你覺得可以接受，或者呢件事你覺得係要有幾頻密，係覺得市民可以接受咧？ 我哋咧就係、是要睇揀日子啦，係嘛？如果絕大部分市民要翻工嘅日子咧，我希望佢唔好搞啦。咁如果係一啲假期或者長假期，咁大家可以晏啲嘅，或者大家去選擇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嗰啲時間就可以嘅。咁至於延長幾多或者係即係收車開車嘅時間係按幾多咧咁樣？咁港鐵咧就最掌握成個人流嘅走勢嘅。咁我相信咧，即係我哋用科學為本啦。咁希望佢選擇一啲最少影響市民嘅日子。 咁如果係相關要影響嘅時候咧，都要提供其他嘅替代工具咯。 嗯，人嗰方面咧，因為都尋日都提到人手方面，就話港鐵正係同其中一點啊，同政府探討咧係引入外勞，係舒緩鐵路人手不足嘅問題，但係話都係好強調喺討論階段嘅咁。同唔同意用外勞咧？這個港鐵如果人手不足嘅話？ 人手不足呢，首先第一件事就唔係諗住請外勞，應該係諗下點樣喺本地挽留人才，同埋呢係提升嗰個待遇啦，跟住吸收一啲多啲嘅人才，咁跟住另外又加強培訓，包括學徒嗰方面，咁呢啲當然講啲句話佢會做嘅。咁但係至於呢跟住落嚟，佢如果係一個經過一段時間努力招聘，咁如果都做唔到嘅話，咁我哋冇理由係任由個調落系統唔夠人手啊！而家都已經係爭成15% 嘅人，一成嘅人啦嚇。咁如果係長期咁落去，跟住加上我哋未來鐵路又要延長，又有新線要開嘅時候咧，咁若果我哋容許佢長期唔夠人手啊去做維修保養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唔合理嘅。咁到其時，我覺得係持開放態度嘅。最緊要咧，就係唔好影響到條鐵路嘅安全。咁至於喺外勞嗰方面係咪真係好容易請得到咧？我都覺得唔係，因為鐵路系統都係一個比較複雜嘅事情。咁若果係請外勞咧，外勞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如我哋香港即係自己訓練出嚟嘅人員可以做到嘅事情咧？我呢度有個疑問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話，如果佢係要請外勞，都要顯示出係迫不得已啦，同埋喺本地真係做出咗努力先得。 OK， 好啊，唔該曬陳斌，同你傾到呢度。陳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講到頭先講到其中一點，人手方面，其實根據今次港鐵嘅報告都話，維修人員咧嘅空缺率咧就由2017年咧大約係6%，去到2022年咧嗰個空缺已經係去到11%。咁當然港鐵都提到話，唔同嘅工作會做啦，包括係啲招聘啦、啲挽留啦，同埋啲短期嘅措施都會係喺人手方面咧會着力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頭先提到一點啊，就係、是。港鐵話會有幾個方向會做嘅，包括就爭取延長收車後鐵路嘅維修時間，積極應對黃金兩小時嘅局限。咁頭先提到話，係咪都會影響到服務嘅時間？有機會係一啲嘅尾班車可能早咗收啊，或者一啲早班車係遲咗開啊等等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請一位嘉賓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 张宇点睇整体五个方向？你自己觉得系咪叫对准之前，譬如一啲事故嘅发生，系咪可以避免到个问题咧？ 其实咧就成份报告系比较技术性嘅，就一般我谂对一般市民嚟讲都比较难以消化啦。咁我尝试用啲简单嘅语言去讲一讲，其实佢讲紧啲乜嘢？其实即系我哋睇资产管理啊，或者维修又好咧。首先就睇哦个制度喺唔喺度，个制度系咪完善？咁本身个维修制度咧，其实例如佢个报告入边都讲啦，例如喺荃湾线油麻地上年嘅出轨事件咧，咁嗰个系一个制度性嘅问题嚟嘅，就根本上当时出事嘅一啲资产啊，即系嗰啲围栏，其实根本上都唔喺个维修指引入边。咁呢一啲咧就要去填补翻个空啊，即系嗰个漏洞啦。咁但係係唔係即係所有嘅問題都係冇呢個維修制度或者係制度嘅問題呢？其實又唔係㗎喎。原來呢其實都有好多問題呢係個制度喺度，但係執行方面係唔充足，係做唔到。喺個報告當中呢都有講到一個點啦，其實我自己都特別留意嘅。就係話呢其實即係佢冇講到好明個睇即係到問題喺邊呢，就係、是佢有一個， 你張宇啊，張宇，因為安窒咗窒，你頭先話個報告冇講到好咩話，聽唔到添。 哦，佢嗰個報告嗰度，佢唔係講到好明確，但係咧，你放即係有嗰啲字眼咧，我哋睇咧就明白啊，原來即係其實喺嗰個制度嗰個執行方面係存在啲存在問題嘅。就係乜嘢咧？就係本身個維修制度，例如話啊，聽日有啲維修固定嘅維修要做啦，但係咧因為往往都是資源的問題啦，聽日做不到，咁呢個時候咧就要簽一張佢個報告入邊有講叫 ROC 啊 ，release of concession， 咁呢個字眼好專業啦。其實乜嘢意思呢？就係聽日要做嘅嘢做唔到，我簽咗我簽張紙就可以遲啲再做。咁即係我哋日常咁講就係欠功課啦。咁佢呢個欠功課嘅情況咧，睇嚟咧都唔係一次兩次。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一次兩次佢都唔會寫喺個報告當中嘅。咁報告當中都特別講到咧，呢個欠功課嘅情況咧，要有個 check and balance， 要去改善，那個資源方面要去調整。咁點解會欠功課呢？其實不外乎就係錢、人手同埋時間。咁所以呢個報告呢，咁當然都有講科技啊等等呢啲嘢啦。但主要呢，其實你話嗰五大方向當中，其中有三樣嘢就係錢、時間同埋個人手。咁我諗錢同埋時間方面呢，其實佢俾出嗰個方向同埋嗰個建議呢，都相對係比較具體。錢就650億啦，時間就係夜晚個收車時間嗰度要調整啦，大家都討論唔少啦。但喺人手方面呢，我就覺得係成份報告當中比較弱嘅一個部分啦。其實講嗰啲咩提升士氣啊，加強文化啊，加強訓練啊，其實呢一啲嘢係解決唔到人手問題㗎嘛。其實人手嘅問題最核心，其實都是他本身的待遇和那個 package 可不可以留得住人，可不可以吸引到人入行。因為鐵路始終是一個比較辛苦和那個環境壓力比較大的一個行業，我想就是這一部分我是覺得比較失望的。 講多一點，剛才因為報告好像都有提到說優化這個叫 ROC 的流程之後，就說預計個別工種或者會因為檢視人手調配而增加，而需要增加那個的人力資源，盡量避免因為人手而產生那個 ROC。 你覺得那個日後的效果是不是真的可以因為這樣而減少產生那個 ROC 呢？還有剛才你講到那個人手問題呢，其實昨天都有提到即係考慮啦，或者探討啦，同政府係引入外勞嘅，呢個你嘅睇法係點樣 咧？我相信港鐵都好想解決人手問題嘅，咁但係咧就始終咧就即係喺唔同嘅場合啦，包括份報告當中咧，其實都迴避咗人手，而家出現咗呢個咁嚴重嘅人手問題。頭先我聽到主持人都有講啦，由早幾年嘅6%去到今天嘅11%、12%，就已經係 double 咗。12% 係講緊平均數啊，即係有啲部門可能去到20%-30%，呢個係一個好令人擔憂同埋好誇張嘅一個空缺嚟嘅。咁點解呢個人手問題咁嚴重呢？其實最關鍵嗰個問題，港鐵一直都唔肯去講或者係面對，就係佢俾前線人員嗰個人工啊，實在太低啦， 爭幾遠， 真係吸引唔到人。前線人手而家個 entry level 講緊17,000元。但17,000元你而家喺一個可能便利店啊或者一個零售方面呢，其實都有呢個價錢嘅。但係你要前線員工係要返 shift 嘅，返特組啊特夜啊，要返呢一個通宵嘅。咁呢個環境係同出面嗰個零售係冇得比㗎嘛。 所以另外剛才講外勞嗰樣嘢啦，即係雖然話探討緊啦，仲即係未話係一個落實嘅情況，討論緊嘅啫。但我都想知你自己點睇用外勞呢？如果真係可能待遇問題啦，我唔知係咪考慮到成本啦，種種嘅原因，可能真係請唔到人嘅時候，外勞係咪可以考慮，定係一刀切都係落閘嘅咧？對你嚟講，應該係 嗱，應該咁講。如果一啲喺反而起新鐵路啊，或者一啲可能係一啲建造工程師啊呢啲嘅位置咧，係有機會可以用輸入外來嘅一啲人才嘅。咁但係咧，對於真係前線做營運同埋維修啦。咁我自己喺呢一個範疇都做咗好多年，咁我嘅睇法就係，我覺得呢個係冇咩可行性嘅，因為點解呢？就係喺前線嘅維修營運，尤其啊，可能涉及到一啲搶修啊呢啲咁樣嘅工種咧，其實嗰個語言溝通啊，嗰個準確性係非常非常重要。好多時候，即係大家而家我哋大家都係講廣東話嘅時候咧，好多嘅一啲問題都係出自於溝通上嘅一啲誤會失一啲問題，例如可能將624講成642，咁但係鐵路呢個咧，佢本身嗰個叫 tolerance of error， 即係容許你犯錯嘅嗰個機會咧，又係好低嘅。有啲嘢你一錯咧，個後果就好嚴重。咁所以語言咧，始終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障礙。咁你外勞方面呢個問題，即係我而家諗唔到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啦。咁如果你真係大家揾咗個外勞嚟，大家語言上咧溝通係有啲障礙，因為佢唔俾你時間，即係你做前線搶修營運嗰啲咧，佢時間係好短噶嘛，十幾秒、一分鐘一定要處理到。咁所以呢方面我會比較擔憂，所以我覺得個可能性係好低嘅。 頭先你關注到錢、人手、時間，我又想講下時間啦，因為港鐵今次報告都提到話，應積極研究列車服務提前結束或者係延遲開始，這個就涉及到可能個維修時間啦，因為喺個服務時間縮減，令到維修時間可以多啲啦。這個同唔同意呢個方向？或者要做的时候应该要考虑或关注什么呢？ 我想这个首先要解释一点，就是其实并不是每一条线，即是港铁的网络很大嘛，并不是每一条线都有需要即係去即係呢個延長飛行車時間嘅。而家咧，其實我哋講緊有可能即係有機會需要延長飛行車時間咧， 主要是一些未来有新工程的一些线，即是在个已有线路方面呢，可能要做一些加个车站啊，或者延长啊。咁呢一啲本身做呢啲嘅新嘅工程，佢都要系占用嗰个夜晚嘅行车时飞行车时间去做呢啲工程嘅。咁佢日头冇可能即系去做呢啲咁样加站工程噶嘛。咁所以你做呢啲工程咧，就会占用咗本身咧可能攞嚟做维修嘅时间。咁变咗嗰、那个即系呢啲即系呢一啲线咧，可能真系个挑战比较大。咁如果我觉得即系，但系一啲可能例如你举个例子，市区线啊呢啲咧。其实佢本身都系按部就班咁样营运咧，咁、大约而家嘅嗰个夜晚两小时咧，个时间都差唔多系够用嘅，所以就唔系话成个网络都要延长呢个飞行车时间，系、特定嘅某一啲有新线工程嘅线系要考虑呢个方法咯。 因为我见港铁嘅说法就话，相信未来不同年份个别时期市区线、机场快线同东涌线嘅飞行车时间都求过于供啊嘛。讲到市区线、机场快线同东涌线，其实范围好大嘅，日后如果真系要即系。延長嗰個飛行車時間嘅時候，其實係咪全部都要咧？如果係嘅話，個影響都好大啦。第二就係所謂延長飛行車時間，你覺得應該個幅度係去到點樣咧？ 嗱，其實咧應該話我而家自己啊，根據我分析啦，我覺得可能嗰個東涌線，就是、東涌線同機場快線，其實 basically 係就一組啦。咁呢一度嗰個需要應該係嗰個會比較有機個機會比較大嘅。咁如果你話嗰個延長嘅時間咧，咁不外乎都是夜晚尾班车早啲收，或朝头早嘅早班车早迟啲开。咁你当可能而家凌晨一点钟收，咁我哋讲緊就可能提前到12点收囉。咁12点开始就提供呢个接驳巴士。咁用因为其实大概算一算啦，咁夜晚12点至1点钟个客量可能都係讲緊一两千人咁样。咁呢个时候你其实用巴士，即係你提供足夠個巴士咧，其實都可以 okay, 即係做到一個替代。咁、okay, 我諗呢個可能係會嘗試嘅方向咯。 明白。嗱，張宇，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陣好嘛？因為講到頭先呢一個嘅措施啦，同埋人手啊，同埋錢啦、各方面咧，轉頭翻嚟再傾好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对德国的访问，乘搭包机抵达巴黎奥利机场，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和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四月达成一系列战略共识，绘画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好蓝图。中方愿同法方一道，将两国元首绘制的中法关系发展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扩大双向开放，打造更具韧性的中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李强在抵达巴黎之后，到斯奈德电器集团巴黎创新中心参观智能化机器人、开放自动化平台等产品。他希望斯奈德电器集团坚持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他说，中国市场大、配套全、人才多，投资中国一定会收到丰厚的回报。以色列軍方使用無人機對約旦河西岸北部城鎮傑寧一架汽車發動空襲，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軍在聲明中說，以軍士兵在傑寧北部一個村落附近發現一批武裝分子乘坐的一架可疑車輛，以軍隨即出動無人機向車輛開火。以軍指有關武裝分子近期在西岸發動多宗槍擊事件。巴勒斯坦傳媒報導指，今次是以軍2005年以來首次在西岸地區利用無人機實施暗殺行動。以色列傳媒認為，動用無人機標誌著以軍在西岸的打擊力度顯著升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承認烏克蘭反攻俄羅斯軍隊的進展比預期中慢，但基輔當局不會因為壓力而加快。澤連斯基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 有些人认为反攻行动是一部荷里活电影，并期待现在就看到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关系到乌军人员性命。反攻进展不顺利的原因是因为俄军在乌克兰领土埋下大量地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提到，莫斯科观察到乌克兰本月初开始的反攻停滞，虽然乌克兰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攻潜力，但几乎明白他们没有机会取得成功。在本港，警方联同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人员在旺角区展开反罪恶行动，合共拘捕19人。警方说在昨天的行动中，突击巡查了区内多个处所，包括游戏机中心、桌球室、夜总会和麻雀馆，拘捕三男一女，涉嫌欠交罚款或刑事案件而被通缉。一名男子就涉嫌外出时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而被捕。行动中人员亦发出多张违例吸烟定额罚款告票。另外，警方在上海街倒破一个卖淫场所，拘捕两名女子，以及在弥敦道倒破一个非法钓鱼机赌档，拘捕六男六女。所有被捕人年龄介乎22至54岁，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埋炎热，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在香港，焦虑和抑郁症这类情绪病很常见，可能不少人间中都有情绪低落和很紧张，但是如果症状持续，令到你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没有胃口，失眠，专注力下降，甚至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那就快点要找专业的人士求助啦。 正另一点，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1998年长江流域各省连发特大汛情，军区紧急动员，高粱甘愿延后婚礼，自发请战，最终身负重伤昏迷。佢同江南征之间仲有冇未来？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义工阿康介绍天使奇兵计划的爱心包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它有个弹性，就是我们不会先去预定已经是购物好包装了一个福袋去送给这位长者，而是我们将这个280元的等值去跟长者沟通，由他去决定这个范围之内他想买些什么或者需要些什么。 想听更多他们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2023年6月22日，港铁公布铁路资产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检讨结果。 立法会通过五年内向马会征收120亿元额外足球博彩税。 政府探讨于新界北新市镇和文锦道发展区扩建环保园。 巴黎有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增至37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港铁话，根据港铁嘅报告啦，嚟紧都会有五个方向落实啊，去加强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制度。钱方面咧，就其中提到话未来五年咧投放超过650亿啦，系一啲铁路设施嘅更新等等。咁另外都提到话争取咧系延长收车之后嘅铁路维修时间，咁就话会即系审慎研究啦，系咪提早一啲收车嘅服务时间啦，同埋延迟开头班车嘅时间嘅。呢、這個可能都影響到一啲乘客啊！18723D 咧，講下你嘅睇法。咁啊，另外繼續同咧係張欣宇傾嘅。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嚟嘅，繼續同你傾。張欣宇， 係你好，主持。 頭先都講到就係、是、即係好實際啦。你覺得如果真係要提早嘅尾班車或者延遲嗰個頭班車，你覺得個時間上係點樣先可以係乘客可以接受啦？或者係幾耐做一次呢一啲嘅日子措施，咁係對市民嘅影響係最細咧？ 嗯，頭先就講到啦，咁因為而家我哋好多嘅線路啦，大約都係夜晚去到差唔多一點收車啦。 嗯， 咁可能咧嗰、那個所謂提前咧，就可能大約可能12点或者11点半打後啦左右，11点半至12点呢個時間收。咁大約咧就可以為呢個夜晚嘅黃金兩小時咧係爭取多個零鐘咁樣嘅時間。咁唔好睇少呢個零鐘，其實咧就呢樣嘢咧就可以咧，如果多咗夜晚個零鐘嘅時間咧，就可以令到咧本身可能要三晚先做得完嘅工程，兩晚就做得曬啦。因为点解咧？晚晚咧，其实虽然点解话黄金两小时咧，因为其实好多嘅时间，要好多喺路轨方面做嘅工程咧，要做好多安全嘅保护措施嘅。呢啲全部都系做完，咁先可以开工。咁开工咧，即系大概去到一个钟数咧，其实就是死线嚟噶啦。你就一定要去拆咗嗰啲，或者系即系清理咗嗰啲保护措施。咁呢个系用好多时间嘅，但系呢样嘢咧又必不可少嘅，因为夜晚咧其实好多时候有工程车行紧啦，亦都有工作人员喺度做紧维修啦。咁喺外国咧，其实经常即系时不时都会出一啲好惨痛嘅一啲纠纷，就系一啲维修人员被工程车撞啊，出咗啲安全事故啊。咁所以点解安全呢部分其实悭到嘅时间唔系太多噶啦？所以咧就如果係可以將嗰個真正嘅工作嗰個錯嗰個時間、那個 window 咧，可以拉長少少咧，其實佢係可以慳咗即係可能前後嗰個安全保護嘅時間咧，一晚可以做曬咧，嗰、那個效率係爭好遠嘅。 嗯，即係我所以就話咧，實際你諗住個心目中嘅數嘅，同埋頭先有啲議員都話係咪希望唔好長期係咁啊？可能一個月有幾日啊，或者嗰、那個局限嗰個日子係盡量係減少到個影響嘅。呢、這個睇法係點樣咧？ 我覺得反而咧就係、是，因為其實通常即係夜晚凌晨之後啦，或者係朝頭早好早嘅時間咧，其實本身個客量同埋班次咧嗰、那個提供啊，都係有限嘅。咁呢個時候其實某程度上咧，如果我哋提供足夠嘅一個接駁巴士咧，其實係即係應該係可以即係將嗰個不方便係減到最細啊，即係令到大家起碼都仲有個選擇。咁呢個時候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判斷要做幾多晚咧。就唔係即係主觀嘅一個感受，而係實事求是咁樣去睇。其實究竟如果我哋要做呢個新嘅工程，例如東涌線，我要做呢個新嘅工程，我要加呢兩個站，同埋我都要維持翻一個維修，唔好成日爭功課，即係應該做個維修就夠期就做咗佢。咁實事求是計翻出嚟，究竟爭幾遠？ Okay. 因為如果你唔做呢一個延長咧。其實你個代價其實總要喺其他方面去表達出嚟嘅，例如你就係工期延長啦、延誤啦，或者個工即係個新工程好貴啦，或者就係有一啲維修你係長期都係做唔到，或者長期係爭功課。咁、最後你總有即係總要喺某啲方面係付出呢個代價嘅。咁、 okay. 我情願覺得係實事求是，不如真係你多啲時間做咗呢啲應該做嘅嘢。咁將呢個情況同市民講清楚咯。 喺其實話爭取收車之後更加多維修時間咧，都仲有一項嘅，就提到話即係10年之內投資大約5亿元咧，係延長收車之後嘅黃金兩小時維修時間咧，並且實施已計劃嘅措施，包括使用遙控紅色閃光燈、遙控接地系統同埋新工程列車等等。呢啲其實係有幾大作用嘅，你覺得？ 呢啲咧就係將。呢啲其實都係講緊咧，即係嗰個保護，即係開工之前做嘅一啲安全保護措施。咁而家咧係一啲人手操作咧，基本上咁但係當然而家市面上啲科技咧開始就變咗有啲可以自動去處理。咁呢個可以慳到一啲時間嘅，但係始終你嗰啲流程，即係安全嗰啲流程咧係唔會減少嘅喺呢一方面。咁亦都唔應該減少嘅，因為始終你安全係即係一定要行先噶嘛。我哋唔希望。你為咗多可能15分鐘、20分鐘，然之後真係出咗啲咩事喺嗰個維修過程，咁、okay. 所以 這個有一定幫助咯，但係佢對嗰個流程嚟講咧，其實應該要做幾多流程，都係要做幾多流程嘅。 嗯，最後我就想講埋即係五大方向入邊啦，其中有兩個咁啊，就係話持續投放資源啦，喺資產維修同埋更新呢度涉及到未來五年投放650億元啦，咁仲有就係加快嗰、那個即係創新科技嗰個應用，包括就係話嗰個資產管理系統嘅。你點睇今次提出嘅呢兩樣嘢咧？你覺得嗰、那個首先個金額上面，你覺得夠唔夠咧？有冇啲咩要關注？那個資產管理系統那些有沒有什麼要特別要留意呢？ 剛才所說的、就是、本身、就是、這件事我自己看最核心的三個因素、夠不夠錢、夠不夠時間、夠不夠人嘛。剛才這兩件事、就是、關於這個資產投入，其實就是解決那個夠不夠錢的問題。我當然我們要很具體去判斷這650億它到時使了在哪些範疇，是換車、換信號系統還是換些什麼，這個才可以很準確地去判斷究竟那個量是夠不夠。但是整體上650億都真的不是一個小的數字，我覺得都是、就是、個規模，就是說、就是很 rough 一個判斷、其實應該是那個投入都相當大的，比起、如果、即全世界同類的一些鐵路。如果你說科技方面，其實科技呢它最後都是為了、都是為了解決或者改善那個錢、人和時間的問題。現在的科技很多都是改善性的科技，就未去到革命性的科技，就說、有些東西科技出來之後可能根本上整個做法不同，但可以不用做，現在未去到的。當然都希望可能將來有希望有啲科技進步到有啲嘢係直情係可以完全唔使做啦，唔需要有啲特別維修啦，有啲嘢，咁呢個就係可能對嗰個幫助會好大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咁另外今次呢個報告頭先都提到啦，涉及到一啲人手上面維修嘅人員就話空缺率咧，就由17年嘅時候大概6%咧，去到22年係11%嘅。根據報告所講，嗱喺嗰個短缺嘅人手方面，有冇涉及到邊啲崗位係多啲，或者而家做緊嘅方法喺請人留人方面，仲有冇一啲嘅改善或者進步空間咧？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自己嘅觀察嚇。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早晨。 早晨， 林伟强，你点睇嗰个而家即系港铁各个工种嘅一啲空缺情况，或者边啲岗位系空缺比较多嘅？你又 较早前嘅离职潮，同埋而家嘅将会面对嘅退休潮咧，系喺我哋工程部同埋叫做維修工程部同埋呢個操作方面嘅同事咧，都係面臨呢度嘅問題。其實我哋每一個組別、每一個部門都有呢一個嘅問題。 嗯， 車站嘅運作而家嚟講，我哋叫做編制嚟講，係咪冇差唔多冇一個站係嗰個編制足夠嘅？都係站嚟講，一個人兩三個係唔出奇嘅事㗎。咁至於我哋維修嘅組別，亦都係一樣嚇、究竟公司而家請人係請緊人嘅，但係由請人至上真係上到崗嘅數字，佢雖然係有，但係都係呢幾年呢幾個零月或者呢幾個月都好啦，都係內都係有同事係叫做流失嘅。咁其實呢樣嘢我哋擔憂嘅，究竟公司用咩方法可以吸引到新人入嚟，同埋可以我哋啲舊嘅同事俾佢哋繼續喺度安心去工作喺度發展咧？我相信呢個公司係一個要有一個好大嘅改革，或者喺我哋嘅薪酬福利上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呢樣嘢我相信公司可以做好多嘢。 即係不如簡單講，你自己覺得最嚴重邊啲崗位流失人手最嚴重嘅啦，同埋嗰個最影響點解會即係人手咁短缺嗰個背後原因係？ 咁當然你頭先講過啦，就之前嘅離職潮，加上而家呢幾年嘅退休潮，其實呢幾年嘅退休嘅同事都係嗰陣時。公司發展嘅時候，開新店嘅時候請翻嚟嘅，嗰陣時睇係港島線啊，或者係東九龍線嗰邊請翻嚟，請咗大量嘅，當時請咗大量嘅人手，去到而家咁多年啦，佢哋退休都差唔多呢個時間。咁當然啦，其實之前幾年一個凍結我哋同事嗰、那個幾次。 都兩次㗎啦，凍結我同事嗰個增長，都係令到呢啲離職嘅同呢啲崗位冇辦法咁快補充其中嘅一個原因。 嗯， 嚇、啊，咁其實當然啦，我哋而家嘅薪酬福利同市場脱節都係一個關係。 爭幾遠啊？主要係同埋邊啲崗位係所謂脱節啦？佢都 我頭先講過啦，其實係維修同埋車務操作方面都係有呢個問題。 即待遇上面爭好遠，係 當然待遇同喺個待遇同埋薪酬福利上邊，同市場嘅競爭係咪真係好過市場咧？ 嗯， 尤其是我哋維修嘅同事方面咧，唔好忘記我哋公司而家實行一個 multi skill 嘅制度，即係多技能工嘅制度。同事入咗嚟之後，佢唔理你係咩工種嘅背景，你都要學習我哋其他工種嘅技能同埋知識咯。包括你可能我入嚟之前係做一啲嘅電腦維修嘅，咁你入到嚟公司之後，可能都要面對一啲嘅冷氣維修啊、機械上面嘅維修啊，呢啲咁樣嘅唔同背景嘅技術，你要學咯嚇。咁當然公司係有堂俾你上，有機會俾你訓練，但係嚟講，再加上我哋嘅標準啊，我哋所有嘅工程工序都係有個標準，你要熟讀或者常記得呢啲嘅標準係乜嘢，唔可以錯嘅。咁呢啲對於一啲記一啲要可能要記好多嘢嘅新同事嚟講，佢哋係變成一個考驗。 Okay. 當然啦，呢樣嘢喺我哋嘅同事入面都希望鼓勵呢啲新嚟嘅同事點樣用咩我哋嘅方法，點樣我哋自己啲天書啊，我哋自己嗰啲記嘢嘅方法，我哋自己記低。但係始終都係對於一啲新嘅同事都入職嘅，佢同事都係有啲困難。 OK， 所以呢幾年尤其是喺新同事嘅流失方面，都係唔係一個社會數字。 好啊，我想問咧，而家港鐵都話有唔同嘅招聘啦、挽留同埋短期措施嘅，你自己睇到都話即係請緊人啦，但係呢啲措施做成點咧？夠唔夠咧？同埋尋日港鐵都話即係同政府探討緊咧，係咪引入外勞去舒緩一啲鐵路嘅人手不足嘅？同唔同意呢個方向？ 當然，你用所有嘅途徑招聘新人翻嚟呢一個係。點都要做嘅方法嚟㗎，咁但係又講你用乜嘢嘅價錢，或者用咩方式吸引佢入我哋公司咧，同埋入咗嚟之後佢嘅工作環境，適唔適到佢，點樣幫佢盡快融入我哋公司嘅環境，即係我哋頭先講咁惡劣嘅環境之下，或者壓力之下，經常有壓力之下工作，呢、這個點樣幫助融入佢咧？這個我相信只係一個較為要挑戰嘅工作咯，咁當然薪酬福利，尤其是而家我哋有經驗嘅同事係比其他公司即係搶人，你點樣可以即係留翻住我哋啲有經驗嘅同事咧？咁呢樣嘢我相信係同市場競爭係一個問題嚟嘅。況且其實招聘外勞方面，其實我哋工種係一個相當專業嘅工種嚟嘅。鐵路係相當專業嘅工種，每一個同事佢哋其實做嘢嘅時候咧，都面對嘅責好大嘅責任。可能其實我哋如果係做嘢嘅時候，話假設上漏一個螺絲，令到嗰、那個產生意外，我哋係有機會負上呢個刑事嘅責任。咁變咗就係話喺責任嚟講，係我哋第一樣嘢嘅嗰個面對嘅問題。你請外勞翻嚟。你佢嘅責任係乜嘢？係咪同我哋一樣咧？第二樣嘢，佢係咪有咁嘅資格或者咁嘅經驗去處理我哋而家嘅工作？ 嗯， 如果你請一個人翻嚟，佢又唔使負責呢啲咁嘅工作嚟嘅時候，我請佢做翻嚟做咩？做咩啫？佢幫根本就幫唔到我哋手。 嗯哼， 係咪？所以其實有一樣嘢，我哋公司其實提倡嘅就係話，其實公司或者政府應該有一套嘅制度，點樣去訓練我哋啲青年人入行。我哋嘅資歷制度啊，或者我哋證書嘅資格，點樣令到新嘅同事或者新入嚟嘅青年人，對於我哋行業有呢個認同感，有呢個歸屬感？咁點解係唔喺度作咧？更加大嘅投資，而去人哋嗰邊去搶人咧？ 嗯， 況且而家其實 國內嚟講或者其他國家咁好，對於鐵路嘅行業都係喺度搶緊人嘅，都係喺度自己積極培訓緊呢個人才。咁點解我哋其實我哋都有同事俾其他國家真係去搶咗㗎，美國、加拿大、英國都有㗎。 嗯。 咁但係就係話點解我哋唔去認真去考慮去有系統地訓練我哋嘅人才咧，好過即係同人搶啊呢樣嘢。 OK。嗱，另外我想問，因為今次港鐵咧都有提到話會爭取延長收車之後嗰個鐵路維修時間嘅，咁呢個都同可能同人手有關係啦。而家人手不足，咁、那、一個處理嗰個維修嗰個嘅即係應付嘅量啊，都可能難咗啦。如果增加呢個所謂嘅叫做黃金兩小時嗰個時間，因為喺嗰個鐵路維修時間嗰度延長咗，可能影響到個服務時間啦。譬如話尾班車係早啲收，或者頭班車係遲啲開咁，你同唔同意呢個方向？這個又幫到幾多咧？ 其實嚟講，增長延長維修時間喺我哋同事嚟講，絕對好。而且喺一個心理壓力上面咧，希望獲得一個起碼嘅舒緩。 嗯。 況且我哋起碼就係話一啲嘅工程，可唔可以就係話多個人鐘頭之內可以完成埋佢，唔使分兩人去做？呢個係好絕對係好事。 嗯。 但係就係話我哋要同個服務取得平衡。我哋維修嘅同事唔希望由於我哋嘅維修令到嘅服務要縮短，令到同市民喺我對立面入邊。 嗯。 其實我都知道的，市民就算我們自己上班，我們都很多同事都趕頭班車上班的。其實頭班車不是小人，尤其是頭班車其實是不是小人的。 OK, 嗯。 所以這件事我需要實際要看實際的操作。當然如果有一些工程好像一些的線路的我們叫cut或者改造的時候，必須要連續十零個鐘頭，佢完成個工序，而令到個 service 個服務要暫停。 OK， 呢樣嘢我相信公司要經過一個審慎嘅考慮個安排，點樣有替代路線喺一啲特定嘅時間去做，唔係就係話每一日都係可以延長個工延長工序。其實公司可以諗就係話喺收車至到真係俾我哋做嘢呢段時間有冇可以壓縮得到咧 ？OK， 或者工序上或程序上可唔可以令到可以俾我哋同事早啲落去做嘢？呢個我相信公司係要研究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林偉強。咁啊，啱啱傾過咧就係林偉強啦，佢咧就係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嚟嘅。咁啊，休息一陣。 当你发现你的手手脚脚有水肿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的肾有毛病呢？ 有没有听过益生菌？既然是菌，为什么又会有益的呢？ 我是刘泽星，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是一个肠胃兼肝脏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平時可能大家都接觸到嘅，寫電話嗰度咧收到一啲嘅詐騙信息，有啲可能嚟自海外嘅咁。尋日議員都問到究竟點樣處理咧呢啲問題咁。政府方面咧，尋日都有回答到有議員嘅提問啦，提到就話當局咧都留意到有好多呢一啲詐騙個案咧係附有一啲超連結嘅手機短信咧，引誘一啲受害人咧係登入一啲懷疑詐騙嘅網站。咁提到就話電信商咧已經同警方嘅建立了聯絡機制，按照警方提供的詐騙記錄和詐騙網站的網址，是會封鎖涉嫌詐騙的電話號碼或者停止有關的號碼服務，並且阻截用戶登入一些懷疑的詐騙網站的。這些方法是否可以減少到一些市民受騙的情況呢？或者還可以怎樣做呢？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講下，有立法會議員林文廣，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文广，你留意到嗰、那个诈骗短信咧，或者啲诈骗信息咧，嗰、那个嘅问题喺边度啊？有几严重咧？或者你关注边点咧？ 其实咧，喺琴日我哋喺立法会嘅质询里边，其实我关注嘅第一，当然就系喺海外嚟嘅手机短信，究竟我哋能唔能够一提示俾到大家睇到啊？呢啲唔系本地香港发出嘅手机短信，因为喺而家喺海外打嚟嘅一啲怀疑诈骗电话，或者系所有海外嚟嘅电话咧，都会有例如之前就有 52加，就是、提示去哪里啦，或者是、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警示，就啊这个是海外来电要注意啦咁样。咁但是在短信上面就未有嘅。咁我哋都留意到而家因为电话卡实名制实施咗之后呢，其实好多外地嚟嘅短信其实同香港本地发出嘅短信呢其实都即係分唔出嘅。咁所以我哋都留意到，希望政府会啊喺短信上面都提醒啊呢啲係海外发出嚟嘅短信呢，咁呢个第一样啦。第二就係而家好多啲诈骗短信佢哋发放呢都会喺嗰个名上面，因为而家啲智能电话打收到嘅短信係会显示啊边个係发放人嘅名字嘅。咁可能而家我哋见到好多诈骗嘅案件，可能佢会冒充一啲银行嘅名字啦，或者啲零售机构嘅名字，或者啲奖赏计划储分计划嘅名字啦。咁其实或者甚至唔一样，但佢用得好接近嘅名，咁其实都会混淆咗一啲即係可能对于呢方面唔係咁認識嘅市民，可以好容易就會上當。咁所以我哋都再問埋，可唔可以即係就住呢個短信發放人有啲登記制度，或者係一啲有信譽、真正持有呢個商號嘅機構先可以用呢個名去發放短信咧？咁其實呢幾方面，其實政府都有回應到啊，嚟緊會做一啲功夫，希望可以加強翻手機短信嘅即係個識別度。 直接講我先，頭先你提到第一點，可唔可以考慮好似境外來電有啲提示嘅方式，咁就一啲海外嘅手機短信都有一啲嘅提示咧？有冇話做唔做到啦？可唔可以做定係有啲困難喺當中咧？有冇直接回應嘅政府？ 其實佢哋就有回應嘅，即係簡單就係其實呢個係可以做得到嘅技術上。咁但係似乎咧，琴日喺政府嗰個回應，或者我哋之後都繼續同即係商經局嗰度跟進咧，即係會後其實都繼續仲傾緊呢件事。佢哋都提到其實個主要嘅問題並不是係海外海內嚟嘅問題，係啦，即係。而反而係究竟嗰個短信發放嗰個人，佢既然佢講到佢自己係某某銀行、某某超市咁樣，咁點樣可以阻止呢啲即係冒充其他人嘅即係發放短信先係重點。咁所以其實佢哋喺提到個重個回應上，重點就擺下嚟緊咧，喺可能係過多一下半年啦，佢哋就會整體有啲同商業銀行、零售銀行會有啲框架出嚟。咁喺年尾之前，希望可以先同銀行做好咗一個機制，就是、只能夠係認定咗嘅、登記咗嘅發送者名冊啊，即係簡單就係真正嘅銀行，佢先可以用某某銀行呢個名去發短信俾市民。咁佢希望做呢個第一。試驗下嗰個情況先咁樣。 不過冒充係一個點啦，但你頭先第一點，你話其實而家都已經可以有啲提示提即係海外來電啊嘛。咁理論上應該海外嚟嘅短信係咪都可以有個提示？係兩樣嘢嘅。不過我哋應該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講呢個問題係嘛？ 好，冇問題。 好，林文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你自己會唔會都有收過一啲詐騙或者懷疑詐騙嘅信息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2023年6月22日，港铁公布铁路资产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检讨结果。 立法会通过五年内向马会征收120亿元额外足球博彩税。 政府探讨于新界北新市镇和文锦道发展区扩建环保园。 巴黎有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增至37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有关于一啲怀疑诈骗嘅短信啊，咁啊有立法会议员啦，寻日啊都喺质询嗰度咧，系问到相关呢一啲嘅诈骗短信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政府方面啊，通讯事务管理办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咧就连同一啲流动电信营办商啦、警方啦、银行业界啦，同埋佢哋嘅监管机构咧，就话正为短信发放人登记制度咧制定技术方案同埋实施细节，目标嘅年底咧就会喺银行业嗰个试行，去协助一啲市民辨识短信发放者嘅地址嘅真伪嘅。咁继续同阿梁文广倾啊，梁文广都有份问呢一个嘅质询嘅。立法会议员梁文广，早晨。 早晨，蘇立文，早晨。 頭先就提到話，係咪可以喺一啲有信譽嘅機構就即係有個認證嘅制度，咁佢哋發出嚟嘅短信咧就可以睇得出啦，呢個係真嘅，咁去提高嗰個短信嗰個識別度啦。呢、這個我想問就係頭先我講嗰個銀行業界年底會做嗰樣嘢，係咪就係同一樣嘢嚟㗎？係， 冇錯冇錯，因為 其實而家頭先啱啱即係喺即係小休前啊，即係問到嘅即係海外同埋境內嗰、那個即係短信嗰個情況。其實咧，因為我哋喺之前即係查詢呢、這、一個相關嘅短信行騙嘅情況咧，你都了解到嘅業界，包括可能有啲零售商啦，或者係銀行啦，其實佢哋可能佢真係完全未必係所有嘅短信都由香港本地發出，因為可能佢都有啲業務客户嘅業務係喺內地啦或者海外係發出短信。咁所以喺佢哋研究嗰度咧，究竟係識別即係境外發出定係本地發出嘅短信，都係一個其中嘅考慮。但係可能要真正可以保護到市民免被即係欺騙或者詐騙嘅話咧， okay. 就反而係個真假。就係、是、即係咪佢真係佢發出嘅重點？咁所以頭先你提到個框架就係呢個研究之後或者呢個探討之後出嚟嘅一個方案。 Okay. 不過都好現實，有時候我哋收到一啲我哋相信係詐騙嘅信息咧，佢唔係嚟，佢都唔係話自己嚟自個機構嘅，佢可能係話自己某一個人咁樣啦。但係佢係好可疑嘅嗰啲信息。咁如果咁嘅話，亦都未必同你係咪由一個信譽嘅機構發出有關係，因為嗰啲本身係可能有心去呃人嘅，佢唔需要一定用同一招或者同一個故事就係、是、我係某機構嘅咁。咁嗰啲點算呢？如果嗰啲係咪有海外或者係攔截到海外嘅一啲信息，係更加容易係阻止到或喺個源頭度堵截到呢？又 係如果呢一個本身佢唔係一個機構，即係話佢喺某一啲地方佢登記咗佢係某個機構名字去發出嗰個短信嘅話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短信都會睇到佢嗰個數字上號碼上面係咪香港本地嘅或者係海外發出啦？呢個第一點。咁所以呢一個位置，我哋都期望即係政府或者相關嘅即係監管當局要多啲同市民宣傳啦，即係同而家所謂有852或者有其他提示係類似嘅。咁但係實際上邊而家喺過去嘅一啲即係短信嘅騙案裏面最多嘅係喺銀行，即係冒充銀行去做。咁所以第一步就先係即係做咗銀行業界。咁而我所理解咧，喺即係銀行業界呢個即係做咗之後成熟啦，大家都了解個運作啦，佢即係跟住就會將相關嘅嗰、那個認證的制度推廣到其他的行業去做，咁呢一個就我所了解，甚至就唔係定係話本地係咪定係本地登記就可以就得外地啊？佢就要一個我所了解就係如果佢到時可能一銀行，就算佢喺外地，佢個例如佢個客戶中心喺外地要發呢個短信嚟香港，如果佢唔喺香港本地登記嘅話咧，佢呢個短信都係發唔到入嚟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希望可以盡到最大努力去。即係盡量幫到市民辨別到嗰個真假。 Okay. 但呢啲講緊全部都係SMS 嘅短信，就唔包括一啲嘅通訊軟件嗰一類嘅信息係咪？ 我哋再同商經局去跟進嘅時候，佢哋就同我哋講話一啲即係例如通訊軟件啊，即係可能 WhatsApp 咁先算啦，舉個例。 係啦係啦，幾個通訊軟件都係可以喺個即係。機制上面可以處理到嘅，咁但係實際點樣去運作，佢哋都要再之後同翻相關嘅可能係公司或者係同唔同嘅機構一路商討先做到。其實佢哋同我哋講就唔係定係 SMS 短信先至做得到類似嘅一個認證嘅。 另外我見尋日嘅答覆嗰度咧提到話，電信商咧已經同警方建立咗聯絡機制啦，按住警方提供嘅詐騙記錄啦，同埋一啲詐騙網站嘅網址咧係封鎖一啲涉嫌詐騙嘅電話號碼，或者停咗佢哋有關。嘅號碼嘅服務啦，阻止一啲用戶登入嗰啲懷疑嘅詐騙網站啦。以你所知，其實多唔多係真係停咗佢哋嘅號碼，因為懷疑佢哋係詐騙，同埋你覺得呢招有冇用呢？ 其實呢個喺翻即係警方嘅回應裏面咧，其實之前已經一路做緊㗎啦。咁而佢哋所即係嘅經驗啦，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就係話，停咗之後咧，基本上如果因為咁講，如果你一個正常嘅唔係做緊犯法事嘅機構，你俾人停咗電話，你就會揾翻電信商話我電話停咗服務喎，要開翻佢。咁但係過去佢哋同我哋講佢嘅經驗咧，就大部分都唔會收到話我要開翻個電話號碼啦。咁即係話佢相信呢啲號碼都真係涉及到可能係一啲非法活動，咁所以。既然都停咗，嗰啲騙徒唔會咁蠢，但係我就係話我開翻個號碼嘅，咁所以呢一個係佢哋相信應該係可以攔截到即係、就是、一啲即係可疑嘅活動。咁但係琴日我都喺追問質詢嘅時候，除咗係即係要做呢一部分嘅攔截之外，其實點樣去識別一啲可疑交易，都更加係另外一方面要做啦。因為我哋都察覺近年嘅騙案咧，佢未必係攞到你嘅資料之後就係買啲好貴重嘅嘢，反而係啲小嘅物嘅。平嘅咁買好多咁去做，咁我哋都期望政府同埋業界可以有更多嘅技術，可以偵測到呢啲可疑交易。喺前邊又要防，後邊又要防，咁先可以保護到市民嘅財產咯。 我意思係，就算嗰、那個可疑或真係一個詐騙嘅電話停咗佢之後，其實 那個有心人如果要騙人的話，他可以很快又用另一個的號碼再去行騙的嘛。咁 系 冇办法处理嘅呢件事系咪？ 其实而家就系同佢斗智啦，即系话会头先提到嘅，警方就不停咁样会发现，如果呢个号码有频密打出电话嘅行为，而可能系好短嘅一啲通讯嘅时间，咁佢哋就会有头先你提到嗰啲方法就会拦截咗佢。咁喺而家咧，相对嗱，我哋睇咗数字啦，喺即系喺今年个实名制实行咗之后，或者我哋今年第一季嘅数字咧，相关嘅即系警方啊，即系拦截到嘅数字系有下降嘅，即系话即系相关嘅即系。呢類商可能同電信商合作之後，發現可能詐騙而要停嘅呢啲數字咧，係相對之前係少咗。咁我諗呢個已經係一個即係結果就係成績，就係話我即係攔截到而少咗人用呢種方法去做一個即係行騙。咁但係似乎唔係打電話啦，咁但可能變咗短信啦。咁所以我諗喺成個即係通訊嘅嗰、那個。即係方法上面，我哋都要喺多方面都要做好啲導致嘅工作咯。 整體嚟講，你自己覺得呢一啲詐騙啦嘅信息啊，或者短信啊，有冇話即係越嚟越嚴重啦？你嘅觀察，或者仲有啲乜嘢嘅改善空間咧？而家見到呢一啲措施出嚟，係咪都覺得係有力可以打擊到嘅咧？ 其實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好嚴重嘅，因為第一當然就係我哋自己本身自己手機都會經常收到啦，無論係即係 SMS 嘅即係傳統文字短信啦，或者係經過一啲通訊軟件所收到嘅一啲訊息啦。咁所以亦都喺過去嘅一啲即係詐騙案數字啊，亦都見到有上升嘅趨勢。咁呢兩樣嘢，我相信個關係都真係存在嘅。咁所以喺嗰、那個即係點樣幫手去識別，頭先我哋成日講識別唔同，無論係電話打嚟嘅人。即係人口講嘅話，錄音又好，定係短信都好，令到市民可以即係清楚分辨佢嘅真假。咁呢個當然係第一點啦。咁但係宣傳嘅工作、宣傳嘅即係啲信息都要繼續去發放俾市民，因為始終喺即係防範騙案上面最重要都係市民大眾可以知道啊。其實有一啲資料佢唔能夠隨便去透露出去啊，或者當有懷疑嘅時候就要去求證。咁我諗呢幾方面嘅配合都係重要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文广同你倾到呢度。林文广系立法会议员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有关于一啲嘅诈骗信息或者短信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早晨。 早晨， 早晨，方宝桥。政府就话为即系短信发放人咧登记制度咧系制定紧呢啲嘅技术方案同埋实施嘅细节，其实当中有几难咧要做呢、這、一个。框架啦，或者呢一嚿嘢出嚟啦，咁系咪？因为而家都话要去到年底先可以银行业嗰个试行啊？ 因为其实要点样登记嘅一个问题啦，即系你要首先去认证咗银行啦。咁但系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银行噶嘛，到最终系可能所有企业都要做呢样嘢，即系话以后所有企业要发放信息都要登记啦。咁同埋当然我哋唔系净系讲系号码，因为你见到而家好多短信发出嚟嘅时候咧，都有佢个公司名，即譬如话可能第时港台要发放信息就要出 RTHK， 我呢啲我哋叫 Alpha Numeric， 即系啲英文加数字咧。咁到时就所有都要登记。咁同埋最困难嘅就唔系净系因为系香港啊，因为你见到好多诈骗短信喺海外都会发嚟嘅。咁變咗就話要做一個篩選嘅動作咧，就令到就算喺海外發嚟又好，喺香港發出又好，都會有一個咁嘅登記制度，令到即大家會識別到哦，嗱，原來咧有呢啲英文字，呢啲咧就應該係真嘅嚇，咁冇咧就得電話 number 咧，你就要提防啦。咁當然咧，對商業運作嚟講會多咗個難度嘅，即係話第時大家咧要發放信息都要申請啦，咁樣咯。 海外的短信怎样做一个筛选，怎样是要求全部都登记呢？ 其实我相信到时就会海外就正常的情况之下你没办法再发这些用即是用英文字或者数目字组成的发信人的那个number 或者那个名字呢，就可能在海外就不得，除非你都要登记咯。那就变成就在电信商可能就会完全拦截这些英文字母或者数目字英文字母加数目字开初来做的这个发信人呢，他就会全部拦截了。 即是变了海外的短信就大规模拦截，这个会不会可能引发到一些问题？即可能未必是呃人的这些，但最终可能拦了，会不会这样？ 就呢個就我相信要等個小組去研究啦。即係而家就我哋就唔多見到，即係真係有其他組織啊，即係經過因為海外短信發嚟都要錢嘅嚇，即係同埋貴嘅相對地。咁我相信就好少見到有海外公司咧 即係用嗰啲我哋所謂 alpha level 咧，就喺海外 send 入嚟嘅，所以我相信呢個問題就未必係好大。反而就話，如果係啲詐騙組織，佢基本上因為而家冇攔截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本地或者海外佢要做呢樣嘢咧，都仲做到啊。咁所以變相咧，如果佢攔截咗呢樣嘢嘅話，即係喺海外就基本上無法入嚟啦。咁但係喺內香港咧，你就要做呢個登記嘅動作。 OK， 我見有議員啦，其實梁文廣都有喺佢喺立法會嘅質詢度都提到嘅，政府會唔會考慮好似參考境外來電嗰個提示方式，而喺一啲海外嚟嘅手機短信都加個提示，又提高啲市民警覺咧？咁可唔可以咁咧？即係本地嗰啲短信就頭先講嘅即係登記制度咧，海外嗰啲就用提示嘅方式，技術上啊做唔做到？你又同唔同意咧？ 技術上就當然做到嘅，但係實際上你就變咗每一次都會收到兩個信息。嗱，而家講翻，就算好似海外來電有個提示咧，大家都會聽到個提示啦，我相信。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即係都有啲海外嘅朋友打電話香港就都有啲投訴咧，就話因為你嗰個提示都浪費咗，即係用咗少少時間嘅，即係可能譬如用幾秒、十秒咁樣。咁通常你喺海外打電話翻嚟都已經要等一陣㗎啦。咁如果佢仲講埋呢個提示咧，其實變相咧就嗰個成個連接嘅時間好長。咁有時有啲人就話係咪冇人聽啊？咁啊周旋啊咁樣。咁所以嗱電話就係咁啦。咁短信就再加一個啦。咁但係問題都係咁樣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唔會冇用嘅，所有嘅提示嘅。包括語音又好，信息又好，都會有佢嘅作用。咁但係即好似路牌一樣啊，我哋掛個路牌寫住50定70，但如果啲市民基本上睇完當冇睇過，或者就聽得太多已經慣咗咧，其實個警覺性都係差。咁所以其實講到最尾咧，即係喺呢啲所有政府做嘅攔截啊或者篩選工作之後咧。始終係要市民自己提高警覺，因為而家其實個詐騙案件咧都唔泛指淨係 send 短信，譬如 WhatsApp, 我就正想講呢個問題。 係啦，佢係 WhatsApp 啦、Facebook Messenger 啦、IG 啦，即係有太多呢啲唔同嘅途徑，同埋咧而家啲騙徒其實即係我睇到近期咧，即係尤其是喺咗有咗 SIM 卡實名制之後咧，其實啲騙徒佢本身嗰個犯案手法咧。都不斷咁改變緊㗎，所以我見到而家甚至乎連 Telegram 啊，都有好多唔同嘅犯案方法，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要提高警覺咯。 但實際頭先講到好多唔同嘅通訊軟件都有呢一啲可能係詐騙或者懷疑詐騙嘅信息，係咪冇一啲一刀切嘅方法可以處理到嘅咧？即係 SMS 嘅短信可能都有啲方法，如果用其他通訊軟件係咪更加難去處理啲技術上有？ 嗱，因為其他通訊軟件本身要睇下佢點樣登記嗰個帳。即係譬如話WhatsApp 為例，咁可能都仲用電話 number 登記，咁雖然佢都係海外帳戶登記啦，咁變咗你又冇辦法去令到嗰間公司要做好多，就算點都要做提示工作，可能都係難，因為佢唔係淨係服務你一個國家啦。咁如果譬如話其他嘅社交平台，咁佢個登記佢唔需要電話 number， 佢可能一個 email 啊，咁甚至乎而家係講緊基本上，因為我哋見到好多騙案，其實佢係盜取緊其他人嘅帳戶，再去呃佢朋友。即係你第一個俾人盜取一個咧，未必有太多損失，除咗你損失個帳戶，但係咧你呢個帳戶唔見咗之後咧，其實佢就用你呢個帳戶嚟呃其他人。 嗯、 即係我哋見到而家嗰啲犯案手法真係層出不窮啊，同埋佢好多時都唔係話一刀好快就會即刻呃你。而係佢用一個都幾長嘅過程咧，即係譬如話呃咗你做咗呢件事之後咧，跟住咧就佢仲甚至乎有啲騙徒都會俾翻少少錢你嘅，咁跟住咧就先至再你再去，譬如有啲所謂刷流量嘅騙局咧，就會令到你再俾多更多嘅錢落翻去。咁呢啲咧，其實我哋見過過程都唔係講緊一日嘅，所以咧其實如果市民警覺嘅話，基本上都唔應該就踩落，即係如果那個騙案已經超過咗一兩日咧，先至可以發生咧，其實如果個市民本身唔知嘅話咧，基本上就已經同之前攔截啊、篩選嘅工作咧已經無關，因為呢件事變咗真係市民自己嘅警覺性要提高咯。 即係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頭先我都講到政府其實有啲嘢嚟咁去做啦，例如喺銀行界嗰個事業有啲嘅登記制度啦、短信發放登記制度啦，同警方有一個聯絡合作啦。封鎖啲詐騙電話號碼啦，等等咁。但頭先講到嗰啲未必涉及到電話或者短信嘅呢一啲信息，其實係冇辦法或者係咯，即係冇方法喺個源頭上面係阻截到。完全可以靠嘅方法就係 市民警惕，係咪咁？即係技術上唔再做到任何嘢。 基本上你都可以咁樣講嘅。咁當然啦，喺銀行方面，因為啱啱前幾日呢個金管都出咗啲通函，就俾啲公，即係而家好多唔同嘅銀行咧，講緊話嚟緊即係啲溝通要加強啲啊，或者甚至乎講緊啲無卡嘅支付咧，就要做多啲功夫。譬如話以前要加一張卡入去手機做支付嘅時候咧，現在咁影張卡跟住收個短信。咁但係因為而家太多騙徒啊，經過不同嘅渠道去呃呢一個所謂嘅一次性密碼咧，咁所以而家銀行都提高咗警覺咧，就話需要譬如話一係咧就用個手機 app， 即係唔可以淨係影張卡啦，喺手機 app 度加嗰個卡入去啦，甚至乎有啲咧就係話要去咧就要打去嗰個後服務中心同佢確認，因為有客戶服務中心咧先至真係可以做到一個我哋所謂嘅叫CYK 啦，認識你的客户啦咁樣，咁先至可以對到張卡，即係起碼多咗一重保障，令到唔係啲騙徒隨便拎張信用卡咁而呃你一次嗰個一次性密碼就加咗張卡，因為入咗去手機做無卡支付咧。其實就唔需要再做認證，咁變咗就我哋見到好多騙案咧，連續咁樣犯案咧，其實就而家多咗係用呢、這個用手機做支付咯。 OK，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同你傾到呢度先。好，方寶橋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咁頭先都提到少少噶啦，就考慮到話近日啊，即係透過一啲綁定受害人信用卡咧，去到新手機支付工具咧，做一啲未授權交易嘅個案就係顯著增加。咁啊，金管局咧就話已經向業界提供新嘅指引啦，要求銀行咧係為客户綁定信用卡咧，去到新流動支付工具嗰陣咧，除咗發出一次性嘅手機短信驗證碼之外咧，更加係要作出咧多一重嘅認證，係確認嗰個客户咧係有向銀行咧發出綁定指示嘅咁。嗱，有關於詐騙短信或者懷疑詐騙嘅短信，可能唔少嘅市民都有收過類似嘅情況啦。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转抵法国访问，在巴黎出席中法工商界晚餐会并致辞，就深化中法合作提出三点倡议。第一是希望中法企业家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共同维护中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韧性。第二是加强中法创新合作，认为双方在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领域还有很大合作潜力，应该加强企业间创新和技术合作。第三是希望法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晚餐会有法国财长勒梅尔同一百几名两国工商界代表出席。李强勉励中法企业家坚定信心，把握机遇，共同努力，在深化经贸合作中实现企业更大发展，推动中法中欧合作行稳致远。勒梅尔在致辞中表示，法国企业青来中国，期待深化航空、食品、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打造高质量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杨晓坤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就涉及新疆、西藏和香港的问题展明严正立场，强烈谴责英国、澳洲等少数国家和反华非政府组织滥用人权理事会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污蔑抹黑中国。杨晓坤指出，当前新疆、西藏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权事业发展处在历史最好时期。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国家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他说英国、澳洲等少数国家不断重复谎言、谣言，进一步暴露他们的政治图谋和险恶用心。中方奉劝这些国家收起虚伪、傲慢与偏见，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將精力用於解決本國人權問題，真正促進和保護人權。參觀鐵達尼號遊輪殘骸的觀光潛水器在北大西洋失蹤已經超過三日，目前潛水器上的氧氣可用時間少於20小時。美國和加拿大正擴大海空搜救行動，美國海軍就說正派出能夠打撈飛機或小型船隻等大型物件的專業打撈船前往有關海域，希望在找到潛水器之後能夠將潛水器打撈出水。美國海岸警衛隊說雖然在偵測到來自水底的聲響，但目前仍然未能確定聲響的來源和確實的位置。有報道引述美國法庭文件指，潛水器所屬的探險公司一名專家在2018年離職前曾經警告潛水器存在安全問題。法國巴黎第五區有建築物發生猛烈爆炸並引起大火，增至最少37人受傷，其中4人情況危殆。事發當地昨日下午近5點，聖雅克路一座建築物突然發生爆炸，毗鄰的建築物受到波及，兩座建築物局部倒塌，現場在爆炸後起火，冒起大量濃煙，當局派出超過300名消防員到場撲救，附近建築物亦要疏散人群。當局說正尋找兩名失蹤者，懷疑他們被埋在局部倒塌的建築物下。當地官員在社交網站表示，事發前現場有氣體洩漏的報告。巴黎第九區在2019年亦曾經發生氣體爆炸，造成4人死亡，66人受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埋炎热，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号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四有神經外科專科醫生講解脊髓腫瘤的成因和治療方法。 健康熱線1872311， 從微小習慣開始改變生活步伐，邁向健康人生。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6月22日，港铁公布铁路资产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检讨结果。 立法会通过五年内向马会征收120亿元额外足球博彩税。 政府探讨于新界北新市镇和文锦道发展区扩建环保园。 巴黎有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增至37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37啦，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啲诈骗短信啊，或者怀疑诈骗短信啦，咁啊有一啲嘅措施嚟紧，政府都会做嘅。你知点睇？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咁啊再之前就讲到有关于港铁方面啊，就住喺上年发生嘅两个嘅事故啦，涉及到油麻地站同埋将军澳线嘅情况嘅咁，有一啲嘅方向咧就提出咗，睇下可唔可以系改善到一啲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制度嘅，其中有啲涉及到钱啦。 投放600多亿啦，喺未来5年啦，喺一啲铁路设施嗰度更新等等啦。另外就系涉及到一个争取话延长收车之后嘅铁路维修时间嘅咁，话会审慎研究啦，系咪会提早收车时间同埋延迟个头班车时间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张先生嘅早晨。早晨，张生。张生听唔听到？咁啊，我哋再联络翻啦。有伍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系我两个 issue 我都想讲。其实咧，我咧就有做啲短信嗰啲服务嘅。咁我知道咧，香港嗰啲即系send 短信嗰啲咧，即系头先你哋都有位专家讲过啦。即系有啲系唔系以个电话号码嘅，有啲以英文字头。其实有啲就系因为有啲公司咧 subscribe 咗啲电信公司嗰啲短信服务备用嗰啲去 send。但系咧，其实呢方面咧喺香港 send 咧，本地 send 咧应该都算系安全，因为佢咧唔会容许你 send 得太频密噶。同埋咧，就如果你个 message 相同咧，佢可能去 screen 下你。但系我哋留意到咧，其实主要正如你所讲咧，有啲 WhatsApp 嗰啲啦，其实我哋而家每日都收到。同埋咧，我谂好多听众咧，每日都收到好多嘅来电嘅。而家啲来电咧，其实就冇加法而香港嘅，咁啊可能佢系宣传啲嘢啦，可能系合法。但系因为咧，有个 loophole 啊，其实咧就系、是、你而家咧香港居民咧就可以申请呢个 SIM 卡噶嘛，虽然佢有限制嘅数量，但系每一间电信公司咧就好似系10间，咁香港都有唔少电信公司噶。你一个人其实可能申请100张都得，咁点样限制有啲，尤其是将来有啲外劳啦吓，而家亦都本身有佣工啦，咁佢喺走之前或者佢揸人钱啦，咁佢俾人利用咗咧，申请好多张咁样，咁跟住佢走咗，咁咧嗰张卡咧就俾人用咗，因为咧啲人咧佢整啲机俾就得噶啦，跟住佢电话咧可能可以喺外国打过嚟或者 SMS。喺外国打过嚟，透过嗰个机嚟喺香港发，咁你根本咧，你喺本地咧，咁你系控制，即系你喺呢方面你唔做啲方法控制啲非永久性居民拥有 SIM 卡嘅数目咧，其实咧你系好难完全堵截呢啲嘢嘅。 Okay, 我觉得就 okay, 好啊，唔该晒伍生，咁啊，仲有张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张生。咁啊，張生嘅電話睇下可唔可以再轉頭撥翻啦。咁啊，另外咧頭先有關於呢個詐騙短信啦，同埋港鐵有關於頭先講到嘅一啲資產管理同埋維修保養制度嘅，其實歡迎大家打嚟啊，講下你嘅意見1872311嘅咁。另外之前咧，大家都關心到就係將軍澳日出康城第一期首都咧，有一個單位就係被發現咧係拆去咗部分主力牆啊嘛，喺即係唔少嘅關注喺社會上面都有議員咧就喺質詢嗰度咧都問到就係話。交代翻啦，過去幾年咧啲屋宇署收到接獲到啦批准啦或者拒絕咧有幾多一啲相關嘅呢啲申請啦，有冇一啲嘅原因啦？佢亦都問到咧就係、是、而家啲室內設計行業咧會唔會都要設一個強制性嘅發牌以及係註冊制度嘅？佢背後嘅諗法係點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立法會議員陳仲妮，早晨。 早晨啊，林文，早晨。 早晨，陈仲妮，你嘅口头质询咧就可唔可以简单讲个内容，同埋讲下点解你会提出呢个质询咧？ 好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早前咧日出康城嗰个单位咧改动咗主力墙，系引起社会咧广泛嘅关注噶。咁因为我今次提出呢个口头质询咧，就要讲明白，其实我关注嘅系改动拆卸主力墙，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室内装修啊，其实都有好多。比較是其他方面的改動啦，但是他們的風險和拆除主力牆是完全不同的，拆除主力牆是會令那個單位呢它裡面的鋼筋呢是受損毀啦，甚至乎傾斜啊，還有大家記得早年碼頭圍道呢是有個唐樓是倒塌了的，造成四死兩傷的，所以這個風險呢是不同或一般一些簡單的改動，所以我關心呢就是拆除主力牆啦。咁喺特区政府即系容汉豪、令汉豪局长咧，亦都回答咗。咁所以我就想即系提醒政府，其实呢件事系今次揭发咗出嚟咧，但系我哋唔知道喺社会上，你话其他嘅住宅楼宇又好，或者系综合用嘅工业大厦又好，有冇类似嘅拆除主力墙嘅问题噶嘛？所以呢个就系我背后嘅动机啦。 你的問題入邊都問到，除了一啲數字啦，問到點樣去執法嘅加強，同埋問到會唔會考慮喺個室內設計行業會設立一個強制性發牌同埋註冊制度啦？呢、這個諗法又點咧？ 好啊，嗱，第一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屋宇署咧係根據《建築物條例》123章咧，佢哋係有權咧係進行巡查同埋執法嘅工作嘅。佢哋應該每年定期咧喺香港嘅住宅樓宇啦，同埋係非住宅綜合性嘅。 工業大廈、寫字樓大廈裏面咧係進行巡查嘅。咁但係我而家就留意到咧，其實係唔係屋宇署有足夠嘅人手同埋資源係進行大規模嘅巡查咧？呢個係其中一點。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咧都諗一諗，係咪需要增撥資源，增加屋宇署嘅人手，去更加廣泛、大規模同埋更加頻密嘅去巡查呢啲屋宇嘅單位啦。第二咧就係室內設計嗰個發牌同埋註冊制度咧，呢度我都要講清楚。好簡單，譬如話屋企裏邊有啲普通油下灰水啊，設計下啲室內嘅裝飾啊，擺放家私呢啲絕對唔係話我要佢哋攞牌啊註冊，因為呢個好簡單嘅，唔需要話啲係架床疊屋噶嘛。但係有陣時，如果室內設計嘅圖則裏邊啊牽動到更改主力牆，甚至乎拆除主力牆咧，呢、這個就係我嘅原意啦。係咪政府都要考慮一下？如果佢個圖則佢批出嚟嗰陣時候係有牽動到我所講嘅拆除或者移動主力牆嘅，咁係咪就算唔註冊啊？我後來都再諗，係咪應該有個申報報備嘅制度，即係要報上屋宇署咧？嗱，我設計而家呢個咁樣嘅單位，我會拆咗或者係移到佢一部分嘅主力牆喎。是不是应该都是报备将图则首先交给屋宇署，另外都要报备有这件事。那我觉得呢就是平衡了这个商业的自由度和呢这个是监管风险取得一个平衡咯。 讲了这一点先，即是如果要拆主力场本身不是都要申请吗？照你就 要的要的要 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而家就係話咧，嗰啲受監管人士啊，係要有一個守法嘅意識咯，係咪先啊？咁佢報佢咪冇事咯？但係我又唔敢肯定係咪所有都報咗，係咪？呢、這個我都唔敢肯定啊，係咪先啊？咁所以就係話要報要圖則啦。咁可能你頭先都講，咁唔需要有兩重手續。我只不過就係話啊，佢要再報一報。嗱，我真係今次改啦。咁起碼譬如我哋有套制度可以。睇出啊，邊啲單位係報咗啦，啊，佢係有改動或者拆除主力牆啦。但其實你啱嘅，所有嘅事其實而家嚟講，如果大家都係完全係守法啦，完全跟足規例嚟做咧，係唔應該發生日出康城呢啲嘅情況嘅。 你自己心目中如果真係做一個發牌制度，係應該係向譬如室內設計行業嘅邊一啲嘅人士或專業人士係發牌啦？佢哋個牌要有啲乜嘢資格？如果冇呢一啲人士去做一啲拆牆嘅時候，或者一啲冇呢啲資格嘅人士去做拆牆嘅時候，其實又有啲乜嘢嘅後果啦？等等，你嗰個具體諗法會係點咧？如果做發牌制度， 我想这个发牌制度要好像很多其他专业行业，因为特区政府里面都很多专业行业从那个原则来出发的。咁再次强调呢，我们都是呢发牌给那些会牵动到结构性的改动啊，主力场改动这些先是我们要看的。咁当然啦，我想它要对于建筑物安全啊、楼宇安全啊，同埋是消防啊，呢啲最基本嘅法例咧，要有認知啦。咁同埋可能咧，要具備咧某一種嘅專業嘅資格，係嘛？可能喺大學方面或者係讀專業方面咧，要得到某種嘅我諗資歷或者係文憑啦，係咪先？咁然之後就好似其他嘅註冊制度啦，咁可能咧每年中都要上一兩個鐘頭或者兩三個鐘頭，我哋叫 CPT 嘅訓練啦。咁佢可能一年或者每兩年逐一逐牌咯。我想呢就同其他規管專業人士嘅制度呢唔會話太大嘅分別嘅，同埋都再次強調，唔係希望話呢你去游下灰水呀、黐下牆紙呀、設計下啲燈飾，都呢個就直情係正成天下天亂啦，我自己覺得。所以呢今期個主體問題集中都係改動拆卸主力牆方面。 OK， 昨日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咧，佢提到其中一點，就話比較務實嘅做法就係話繼續集中規管一啲有一定風險嘅建築工程，同埋做呢啲工程嘅建築專業人士或者係註冊承建商。你點睇佢話即係風險為本嘅原則啦，係集中規管某一啲嘅風險嘅建築工程咧？咁係咪可能個範圍又太窄？ 我完全同意啊，陸敏。其實剛才我頭先即係最後嗰兩分鐘講，其實同佢嘅思路都好吻合㗎。因為以風險為本的 工程，當然我哋呢度冇展開講係乜嘢啦，但係我相信都係話一啲規模係比較大啲，或者係對樓宇結構、對公眾安全都係帶來一定風險嘅。就係、是、好似我話齋，唔係話簡簡單單嗰啲工作啊，係咪先啦？所以佢嗰個諗法同我其實咧係同出一轍嘅。咁之後你話規管個專業人士就係啦，嗱，譬如而家其實建築大家都知道有 AP 呢個制度噶嘛，係嘛叫 Authorized Person 啊，授權人士嘛。咁我哋咪就從呢度開始咯。譬如嗰個設計佢嘅負責人又好，或者係負責出圖則嗰個專業人士，即係我哋咧要選定啊某一啲嘅專業人士，界定咗佢係做呢樣嘢噶啦，佢係會牽涉到呢啲有可能有帶來風險嘅工作啦。咁我哋咪諗下有冇一個比較取得平衡嘅方式去發牌啊、註冊咯。 頭先你講到一開始講到嗰個人手問題啦，咁即係政府都話會透過啲大規模抽樣巡查、市民舉報、傳媒報導到等等啦，亦都提到話會屋宇署會留意多咗啲網上面嘅資訊，吸取咗近日嘅經驗，咁你又擔心到人手究竟做唔做到啦？咁其實政府有冇直接回應人手嗰個問題，或者點樣加嘅咧？ 我琴日咧，阿凌局長就冇直接回應人手嘅問題，但係其實我哋而家知道，從一個整體社會嚟講，其實各行各業都係缺人噶嘛。咁所以政府亦都，你哋睇到立法會咧，人力事務編制嗰方面，當我哋有啲新嘅工作或者新嘅政策，政府推出咗啦，立法會亦都通過咗啦，佢哋就好多時各部門都要嚟加人手噶嘛。你哋留意到咩？我哋成日都見到佢要開位開位。咁所以我都猜想，其實屋宇署咧又唔會話有好多過剩嘅人手嘅。同埋即係目前嚟講，可能係應付到手頭上嘅工作，但係如果按照我嘅建議，要比較大規模嘅，或者係更加頻密嘅去巡查咧，我相信屋宇署暫時嚟講咧，都未必話係完全能夠滿足到呢個工作要求，所以咧就係我建議啦，要增加人手，增撥資源。 OK， 好啊，唔該曬陳仲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羅文，多謝你，拜拜。 陳仲黎咧係立法會議員啊，有關於尋日喺立法會有議員問到呢一個日出康城呢個嘅單位，咁啊拆去一部分主力牆嘅情況嘅，咁亦都有議員當中你都關心到啦，係唔係可以有一啲嘅規管係針對住一啲室內設計師嘅咧？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嘅發牌或者註冊制度咧？咁可以令到即係成個過程咧，可能更加安全同埋有保障啦咁。都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装修从业员工会理事长周连健，早晨。 系早晨， 早晨周连健。头先我哋提到话啊，系咪可以考虑为一啲室内设计行业设立一个发牌同埋注册制度？但我想从根本啲同大家讲先，即系一般装修啦，唔一定有室内设计师，可能系一个装修嘅人员处理埋个室内设计，系咪咁样嘅？定系都分得好开嘅两个工作系？ 其实咧就装即系设计咧，同我哋装修咧系。息息關聯嘅咩嘢，息息相關嘅。咁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就呢、這個問題咧就即係、就是、希望政府啦，即係俾多啲機會裝修行業呢、這個人口多啲，即、就、係、是、考多啲呢、這個，即、就、係、是、多啲考呢個小型工程呢個牌照啦。咁依家我睇實上咧。有好多都係未必有呢個小型工程牌嘅， 都簡單講下先。小型工程牌係一個咩資格？考咗同冇考有咩分別咧？ 考咗咧，佢就知道呢、這個呢樣嘢拆唔拆得啦，嚇，同埋呢樣嘢安唔安全啦，嚇、啊。咁有呢個牌嘅人，有上咗呢個課程嘅人咧，就佢哋就知道樣嘢。是銀危險啦，同埋可以幫到呢個設計即係設計公司同埋呢個業主可以把關。 考咗呢個小型工程牌，通常係一啲裝修嘅人員，定係屬於室內設計嗰邊嘅？係通常係邊一類？ 裝修嘅，即係裝修嘅師傅啦，有啲師傅亦叫個人嘅小型工程牌同埋公司。 係 啦。 即係有呢一個牌，基本上就話一定起碼識睇圖則啦，即係一定會知道所謂嗰幅牆係咪主力牆啊？呢啲一定基本知識應該會有嘅。 係啦，係啦，起碼知道呢樣嘢嘅危險性啦，同埋要害啦，就起碼可以幫到呢、這個設計公司同埋呢個業主打到呢個關啦。 但我想知而家業界入面嗰個生態係點樣咧？即係我想知有小型工程牌照嘅裝修師傅其實多唔多嘅？有幾多嘅？ 都唔多嘅。 唔多嘅，系大概占几多度咧？ 大概我睇，即系我所睇咧，应该就一半度啦。 嗯，佢哋考唔考呢个资格嘅考虑系点样咧？即系点解唔考咧？或者咁讲？ 唔考，依家咧就冇，即系之前咧就讲紧一几年嗰阵时咧就好多人都有去考嘅。 嗯， 咁咧有啲未必就有去攞呢、這个有呢、這个资格去读啦，或者啲人就话系。或者冇時間去考呢個牌，咁依家慢慢呢個使用工程牌咧，金管又比較嚴格咗啦，所以咧就我建議即係大家多啲即係做呢個行業嘅，多啲去考呢個小型工程牌，咁起碼識多啲呢個經驗啦，係咪？ 但有冇話每一單裝修嘅工程一定要有一個人係有呢個小型工程牌，定係全部冇都冇問題嘅？可以照喺度喺个行业嗰度做装修嘅，系咪可以咁？ 唔系嘅，多数正常嚟讲咧，有呢个小型牌咧，咁你睇下成间屋装修你换窗啊，系咪？咁你涉及换嗰啲咧，就一定要有个要报翻屋宇署噶嘛。咁、你有小型工程牌，咁你报屋宇署，咁起码就可以帮你把关啦。喂，或者拆呢幅墙，呢、這个墙拆唔拆得啊？系咪？咁佢就知道有呢个资格去帮你去把关。 嗯， 系啦。 我想问呢个情况，其实喺行内咧，而家即系啲装修师傅啦，去分辨个主力墙，先就话如果你读咗小型工程牌，就应该系会有基本知识啦，会分到啦。但系去到话唔知道究竟嗰幅墙系咪主力墙嘅装修师傅，系咪都多噶？系咪都多呢一类噶？ 都多嘅。 点解嘅咧？即系佢哋。因为完全冇呢个嘅知识，如果咁样喺个行业嚟讲，系咪都好大影响咧？即系咁多冇呢个基本知识嘅人咁。 所以我就建议啲装修行业啲人员啦，即系多啲去学习呢个课程啦，系咪？咁你学习咗之后，你就知道喂呢样嘢系得啊定唔得，可以可唔可以拆 ？OK， 系嘛？咁你唔去學習嘅話呢，你就完全係白紙一張，係咪？咁好似設計公司佢喂我係業主，我或者我係罐頭，我嗌你去做，咁佢設計公司佢唔理你嘛，最主要係靚，佢就設計出嚟，係咪？咁業主佢又唔識呢樣嘢，係咪？咁我哋做罐頭嘅就要幫業主同埋幫呢、這個設計公司去把呢個關。 Okay.但呢个系好自愿性噶嘛？咁如果你唔读，可能又唔识啦。咁但系你同唔同意，或者日后喺呢个行业都要强制一啲嘅装修师傅系要读咗头先你讲嘅小型工程牌咧？有冇需要强制咧？ 我觉得就有呢个需要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都系要分工咁去学习啦，而唔系话样样都要去读呢个小型工程牌，或好似我做有出嘅。咁佢就冇咁嘅需要去讀啦，係咪先？佢唔會涉及到呢個危險性嘅。咁我哋都同樣嘅，都係講緊，譬如呢個公司，公司要有呢個牌，係嘛？而唔係話，喂，我係冇牌嘅，就周圍去，即係好似即係講緊前幾年啦，係咪？有啲人為咗貪呢個平啦，係嘛？咁就周圍即係有啲人喺周街派嗰啲卡片，派嗰啲傳單嘅。咁你攞翻嚟嗰啲資料，咁佢就我覺得喂呢、這個好，咁走去請佢哋嚟做。咁做咗之後咧，我哋問題出現咗啦。佢呢間公司係冇牌嘅，係嘛？咁佢做完之後，或者有問題嘅，佢會揾邊個嚟保障咧？揾邊個嚟跟進咧？係嘛？所以我成日都建議，希望。係嘛？啲業主啊，就冇為咗貪平，咁希望去話啲政府認可嘅有牌嘅公司去做， 即係都係有小型工程牌嘅公司，你知係 係啦。 好嘅， 好好，唔该晒你啊，周连健，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周连健咧就系装修从业员工会理事长啊，咁讲到都系关于日出康城将军澳日出康城嘅呢、這个第一期首都嘅单位，之前就系拆去一部分主力墙嘅情况。寻日就喺立法会咧，有议员问到相关嘅质询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如果我告诉你，人最多只有18分钟的专注力去聆听说话，这样我们应该怎样善用这18分钟呢？精准表达一书的作者就说了，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捉住对方的注意力。怎样可以做到？我们可以以对方的优点来展开对话。 作者举例，有一位 S 小姐患有先天性的威廉斯氏症候群。 S 小姐在公众场合经常被问及什么是威廉斯氏症候群，而大家都会倾向聚焦于这个症候群所造成的困难和不便，但是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更加专注他们的音乐天赋，因为研究指出威廉斯氏症候群的患者普遍都热爱音乐和唱歌，并且敏于察觉他人的情绪。这个例子指出，当面对不同的对象，我们始终有方法找到对方的优点，甚至在所谓的缺点之中找到优点，并以此友善地展开对话。 另外，18分钟是不长不短的时间，因此我们要学会放慢一点讲话，以免自己紧张而失言。因为紧张的时候，大脑为了协助我们解决当下问题，会提供更多的资讯给我们，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增加资讯量的结果，就是引导我们讲话讲得更快亦都更乱。 当我们紧张的时候，语速就会提升，而且会不停地讲说话，这些说话往往是未经仔细思考的，亦都很容易出错。因此我们要放慢一些说话，换取时间让脑袋处理增加了的资讯量，亦都是逆向暗示大脑，我不是紧张。 此外，作者引用研究指出，相对于坐低讲嘢，企身讲嘢可以减少25%的压力指数。所以当你紧张的时候，与其开口胡说八道，可以尝试有礼貌感企身慢慢讲。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精准表达》，作者比尔·麦克高文以及艾丽莎·包曼，由三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